你就惦记着给我送鱼， 不是 送肉， 不是。 谢谢， 那 太客气太客气了。 那水儿、 啊，哦，你说那个柠檬水儿，我常喝的这个， 不是 啊， 药水， 藿香正气， 不是 啊？ 您说那个洗完了那银子变 啊、哦，威猛先生。 你要再装糊涂，我把你轰出去啊！ 哎，你看，钱老板这怎么意思？这是 我到你这儿来，我请来干什么？你揣着明不装糊涂是不是？你不懂什么意思？ 他这个 白吃白喝呀！我要你那洗钱的药水，知道吗？ 您想一想，当年孔明出山的时候，刘备可是三顾茅庐啊！啊， 您， 所以说你跟我呀。待这么长时间呀、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那 就是洗钱药水吗？ 对不对？ 我看你这个人也是很有诚意的， 我很有的， 而且你是很有钱的。这个既然咱们两个 刀钱了 啊，咱两个这么有缘，那么有这么一句老话啊， 怎么说的？ 叫做“授人以鱼，授人以渔”。 您吃鱼烫着了是怎么的？干嘛？ 授人以鱼，授人以渔。老话都这么说， 老话都这么跟吃谈这茄子似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您说清楚了啊，您那意思您要授我以鱼， 我得传你技术啊。 哎呦，哎，我当传人了。 哎，不要跪下，不要跪下。 我怎么样？你要真传给我，我跪下，这算什么的？这算什么？应该给您跪，应该您就是我师傅，我就是您徒弟，一日为师，终身师徒如。咱就甭说这话了，是不是？ 这他不说了， 就这意思吧。那这，嘿，你这，您放心，我不外传，我绝不外传。 千万不要外传， 一定 不能跟别人说。 我不跟别人说。 一定是你这个东西，你记住了，这种事情都是闷声做大死的节奏。 什么 闷声发大财的节奏， 这就对了嘛。 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我不跟别人说，您放心。 你绝技要传完了之后，我呢也就基本上金盆洗手了。哎呀， 啊、 这个。 金盆洗手， 以后啊，我又得住破庙了。 您看，您 这 话说，这 还是为你吗？ 不， 给我惯的。 您这话说的，我能让您后半辈子受苦吗？ 那你 我是您的徒弟呀、啊， 所以 您是我的师傅啊。 那么 您就一直住这儿，一直住这儿，行不行？您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这还不行吗？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 你住着，这住着 那不行。 他怎么又 我呀？有一个理想的目标， 啊、 就是壮公先游四的五州，懂吗？ 不懂，你 云游四海。 你这真、啊、我真是不懂您这路话，你要干嘛呀、 哎？我要云游四海，四海为家，不跟你们这些俗人在一块折腾，所以我要巡山访友，寻找我人生的快乐和理想追求。懂了吗？ 追求， 哎， 你追求去，那我管不了了，那我管不了了。 怎么呢？ 您这，那我只能解决您住的问题。我，您这房子您就带不走，是不是？那您去不去，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什么辙，是不是？那我这就实在是对不起了。 他这我出去了，你传给你这技术了，你又这么有钱，我出去云游去了，我云游，他得云游，他不能要饭游啊。 明白了。明白了， 哎、 你看我真 会了，人家 我让高狗，我给高兴，我让高兴冲昏头脑了。 什么脑？ 我懂这意思了。这您拿点零花钱倒是当盘缠， 哎， 这还不精神？ 呸，俗，你准备给多少？ 这多了我也没有，因为咱这没学会技术，还没洗呢嘛。 给我6万2， 对，我拿不出来，就是 17000。 哟，1000两银子， 多少？1000一两银子， 1000。犹大，我就造反了，1000亿两。 他要造反呢？ 我比国库钱都多，1000两银子。 1000两银子， 行不行？您就当养老，您这行不行？ 行。那这赶紧吧。 好。哎，我这就给您准备，您写下您的配方，好不好？ 我给你写配方可以。把王婆叫 干嘛？ 得做个见证啊。 应该， 是不是？ 哎， 不用叫我来了，有这个有好事找我呀。 你要来的还真及时啊，王婆。 哎。 你来了， 我来了， 正好 高人也在

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